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符合卫生要求呢？ 这里边呢，我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提示有这么几点提示吧。首先呢，我们消费者首先要看到这个饮用水机上边公示的饮用水设备啊，有没有这个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许可批件。应该说这个批件呢是卫生计生部门啊经过严格的审查以后，对这个饮用水机来颁布的饮用水卫生许可批件。应该说有这个卫生许可批件的，那应该是合法的产品了。那么第二呢，还是提醒我们消费者要看机器安装的环境，它的周边环境是否整洁，周边呢是否有垃圾啊等污染物啊污染源。那么第三最后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要查看我们机器本身的卫生状况，比如说取水口的这个防护设施啊是否严密，以及它的管件是否有渗漏啊。我们是要求啊这个限制手水机的这个经营单位每周呢要对这个设备啊和机器进行巡查和检查。我们的用户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饮用水机的上边啊有相关的一些公示，包括它的巡查记录啊，以及滤芯更换的记录是不是完整，这些呢按照我们法律的要求呢，饮用水制售单位都应该向我们的公众啊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嗯，我们的居民朋友可以留意以上这些细节哈，如果有问题我们向哪儿反映呢？ 一般的制售水机呢是通过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啊来进行安装和管理。首先呢我们可以向物业公司啊来反映相关的情况，就物业公司联系制售水机的经营单位来进行维护。第二呢，如果说还是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向卫生监督机构啊来进行举报和投诉，来拨打我们的公共卫生热线，就是12320啊，大家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呢，完了我们相关的卫生监督机构就会赶到现场啊，为老百姓来解决这样相关的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新生所长哈给我们做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介绍，谢谢您。 哎，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说哈，这小朋友们的暑假要到了，往往到了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呢可能忙着带孩子啊去，比如说看眼镜啊，配眼镜，视力不好的配眼镜，那这牙齿不好的哈就纷纷去口腔医院看牙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话题就和我们的牙齿健康有关。今天做客我们健康北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欢迎刘大夫，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刚才我说了一个现象，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感受是不是比较深，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去看牙的特别的多。 嗯，是这样的，现在孩子有问题的、这个牙有问题的孩子还是很多的。 嗯，我们说从小哈，其实我们的父母都在教育我们说每天早晚要刷牙，有的时候甚至饭后吃完东西也要刷牙。 嗯， 而且呢大家用的这个不管是刷牙的工具，牙膏啊牙刷啊，其实现在越来越讲究哈，比如还有很多朋友用上这种电动牙刷。 嗯， 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主角呢是大家每天刷牙都会用到的牙膏，而且里面的这个成分哈，尤其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含氟牙膏，对于里面的这个氟，其实现在也有不少老百姓呢想要了解，或者多多少少已经了解了。那今天呢想请刘大夫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含氟牙膏。首先咱先说说这牙膏里哈，每天都刷牙用的这牙膏里面这个氟到底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不光是咱们这种电台的节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宣传活动，我们都曾经做过介绍。 嗯， 这个氟化物呢，对，特别是在牙膏里边这种氟化物是非常安全的。首先，第一它是安全的，不会有什么危害；第二呢，它对牙齿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嗯，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科学的研究和证据来证明了的，而且这个已经得到不光是中国的专家，而且世界上的、国际上的专家都是认可的这个问题。 哎， 但是现在问题呢，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咱们可以上网上，比如说是上网上搜一下含氟牙膏，其中有一些人就会说这个牙膏可能会有害，其实这是一个对这个氟化物的一个片面的理解。 您说到首先里面这个氟哈，它是氟化物， 对 啊，是加到牙膏里的一种化学物质，应该 是这样的 啊、 嗯。 那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为什么要把它加到牙膏里？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源于上个世纪，可能是四五十年代吧，美国的一个特别一个重要的发现。当时美国一个科学家就发现，在有一个村落周围，在一个地区周围，他们这个地区呢，牙都非常好，比周围的地区都要好出很多去，都是几乎没有什么坏牙。 嗯， 他们就发，就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口腔的公共卫生专家，他们来寻找这个答案，然后就发现这个当地中的水氟化物浓度比较高，这是发现了一个现象。然后后来还用在很多地方都做这样的调研，发现只要水中氟化物浓度高的地方，氟化那个龋齿的患病率就会下降。 哦， 所以说后来呢，人家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在水中加入氟化物，比如说像在美国好多州里边水中是有氟化物的，香港水中也是有氟化物的，这样来保持这个水中氟化物浓度，来维持这个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嗯，等于当时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啊， 是这样的， 说某些地区它可能这个人们的牙齿要比其他地区好， 嗯，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后来慢慢发现哈，是水里面有本身有的这种氟化物。 我们现在就说是正规的口腔医学院校，他们本科生在学这个口腔健康的时候，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节课的内容，就要讲这个氟化物与口腔健康，其中就要讲这个氟化物的防龋的机理，它防龋的效果，然后防龋的形式，其中含氟牙膏就是其中的之一。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这个氟化物我们说让牙齿好，其实它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可以防止龋齿。 是这样的、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一听到龋齿其实就开始皱眉头、 嗯、 我们知道这个小的时候如果不好好刷牙，爱吃糖，那长大了哈，这都会受到龋齿的困扰，包括我身边现在有30多岁的朋友们，也都是说你这牙好吗？不好，怎么着了？有龋齿，那怎么处理呢？就补牙呗，经常一到假期了就去补牙，很痛苦、 其实我们希望，因为我是预防科的嘛，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说能把这工作稍微提前一点做的，让他不得龋齿，这是我们的目标。 嗯，那不得龋齿，用这个含氟牙膏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它是有作用的。 我们来说说吧，这个龋齿它到底是怎么得的？那这个氟化物又为什么能预防龋齿？还有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龋齿发生率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问题比较多哈，我可以给大家分别的来阐述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龋齿是怎么发生的。很多的研究，就是世界上现在研究已经很多了，对这个龋齿的发生呢，就是个人能控制的因素基本上就有三条。 嗯，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龋啊可能跟咱的遗传呀、跟好多因素都有关系，但是那些问题是不能改变的，而我们个人能控制的能掌握的因素就三条。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就是你吃什么东西、怎么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的口腔卫生，就是你口腔卫生是不是好。第三个就是氟化物，就跟这三个因素有关系。 嗯， 首先我们说这个饮食，好多人说，你看以前的时候人不刷牙，牙也不坏，为什么现在孩子都刷牙牙还坏呢？就是因为现在孩子吃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 啊，饮食结构变化了。 对，因为你吃东西越来越精细，而且吃的频率会越来越高，所以从我们这个从口腔健康的角度讲，第一要减少糖的摄入量，就是从总量上要控制糖的摄入量，而最重要的呢是要减少摄入的次数。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现在不让孩子吃糖，吃糖容易得龋齿，但是你说严格控制孩子不吃糖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因为小朋友天生都爱吃甜的、 对，大家都爱吃糖，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说要减少吃的次数。比如说你给他规定哪一天可以吃，或者是比如说我家闺女就是周三和周六可以吃冰激凌，其他时间不能吃、 这还不是糖，这孩子爱吃的冰淇淋到了夏天最爱吃的、 大家都爱吃，包括你从可乐雪碧这种好多这种各种甜食各种糖果，它各种形式各种各样。第一是减少吃的次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吃完之后的行为，这个也很重要，吃完一定要漱一下口，就是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你不管吃的是水果还是吃的是喝的是酸奶喝的是饮料吃的冰激凌吃的糖果，吃完东西之后最后一定要拿清水漱一下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糖在口腔中的滞留。我们国家有很多，为什么乳牙换取率很高，就是我们小孩3、4岁的孩子4、5岁的孩子，咱们国家差不多70%左右的孩子要有龋坏。 那这个在直观上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就一张嘴特别小孩4、5岁的孩子，门牙两个缝中间是黑的， 黑的， 后边是黑的，你可以看到这种有很多这种孩子。 这就是乳牙龋齿。 对，乳牙龋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在1岁、2岁的时候晚上喝夜奶，就是晚上因为那时候小孩孩子小，他要晚上要不停的喝奶，特别是妈妈母乳那种母乳喂养那种，要喝夜奶的次数会很多，他可能晚上比如说一岁多的孩子，他每天晚上起来嘬两口奶然后就睡着了， 过一会儿他又醒了，又开始做囊肿胆， 哪有机会给他漱口啊，然后给他清理口腔啊，没有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建议的就是大家，就是不管你是给孩子母乳，还是这种喂这个配方奶，还是用奶瓶喝奶，喝完奶之后呢，把你的奶瓶或者涮干净了，要给他一口白水喝， 嗯， 白开水喝，这样的你会让他把嘴里残留的奶会咽到肚子里去，去减少这个奶在牙上的滞留，减少这个奶对牙齿的腐蚀， 嗯， 这个很关键。 哎，那我再加问一句哈，您既然说了现在咱们国家儿童的这个乳牙龋齿率相对要高一点， 嗯， 那有的妈妈会说哈，说这个乳牙反正没关系啊，他反正还有一次换牙呢，这个小的时候不好，换牙换好了就行了呗。 这么说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毕竟因为乳牙要换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乳牙坏得很重，乳牙坏得很重呢，它又会带来两个后果影响你的恒牙。第一就是说，乳牙如果烂得很厉害，它会发炎。恒牙和乳牙挨着是很近的，因为咱们现场没法给大家展示照片， 嗯， 两个牙挨得很近，如果你乳牙发炎坏得很厉害，你的恒牙的发育受到影响，你长出来牙是畸形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如果你乳牙坏得比较厉害，乳牙可能有的就掉了，掉了乳牙之后呢，周围的牙就会挤过来，你这个位置就没了，恒牙再长就长不出来了，它可能就歪了， 嗯， 所以第一它可能会影响恒牙的本身的发育，第二它会影响恒牙的位置和排列， 嗯， 所以如果你是乳牙坏的比较重，我建议你还是去治，否则的话会影响恒牙。 是我们说哈，乳牙可能孩子在乳牙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乳牙，看不到恒牙，但其实恒牙也是在牙床里面， 它 挨着乳牙， 对，它就跟种子一样在那长呢， 啊，嗯，所以要把这个基础给它打好打牢了。 对， 那刚才我们是这个中间插了一点关于小朋友的问题， 嗯， 您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龋齿哈是跟饮食有关，跟口腔卫生有关，也跟这个氟化物有关， 嗯， 那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说如果要是想预防龋齿的话，其实小朋友也应该用这个含氟的牙膏。 应该用含氟牙膏的。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就是国际上的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个组织了。 嗯。 他们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个那个组织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他们对含氟牙膏的建议是这样：全世界上的人从零岁到死亡都要用含氟牙膏每天。 嗯，从零 世界上的人。 哦，从零岁。 对，就是从你出生。从你开始刷牙就要用含氟牙膏，只不过是呢，在很小的孩子的时候，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的时候，用含氟牙膏就有个注意事项，注意什么呢？这里边提到为什么有的人反对用含氟牙膏，就是说这个氟化物多了可能导致黄牙，就是导致我们说的氟斑牙。氟斑牙的，那我们这儿一定要说一下氟斑牙是怎么产生的。氟斑牙是牙齿在发育过程中，就是牙齿在长的过程中，如果这时候通过全身的途径摄入的氟化物过多，这个血里边氟化物过多，它就会影响这个牙齿的发育，最后导致我们说发育缺陷，这个牙是黄的，然后不结实，这是氟斑牙的产生。 嗯， 所以说它有一个核心因素，第一个是在牙齿发育期间，第二是在牙齿发育期间氟化物过量，所以这两个因素。如果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一到两岁的孩子，因为这时候孩子本身体重特别小，他可能吞入一点氟化物，可能对成人来讲这点无所谓，但是对孩子来讲他可能就过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一到两岁的孩子，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孩子那时候小，他会吃，你给什么他会吃什么，他不会往外吐。 嗯， 包括牙膏一样，你给他就咽下去了。他说每天咽一点，每天咽一点，可能对牙齿会造成一定的危害，这就是可能。他们国际上做过研究，就说这种孩子，比如说从一到两岁的孩子，你开始每天给他用牙膏，他可能会吃一部分，然后等他长大以后，七八岁以后，十来岁以后，有很小一部分的比例的人群，很小比例的，然后他的牙齿可能会有一些氟斑牙。但是这个氟斑牙呢程度是很轻的，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非专业人员你是看不出来的， 嗯， 只有专业人员在吹干的情况下才能看见牙面上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不会影响你牙齿的功能，也不会影响你牙齿的美观。 嗯， 所以说我们就讲，如果这个孩子用含氟牙膏是安全的。 哎，刚才我们刘大夫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哈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从世界卫生组织角度来讲，都是建议大家在刷牙的期间都要用上这个含氟牙膏，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保护牙齿，预防龋齿。尽管有些人可能质疑哈，说这个氟化物如果身体的吸收或者摄入的量多了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牙齿出现氟斑牙？其实刚才刘大夫也说了，首先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在这个牙齿的发育期啊，如果你摄入过量的话，这是一个条件，有可能会在成年以后出现了氟斑牙的情况。那我们说这小朋友他在刷牙的时候，其实尤其是一两岁，我们现在建议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清理口腔， 开始长牙了就要开始刷牙， 要清理口腔了。那我们很多家长也特别谨慎，比如说会去买一些儿童牙膏，那儿童牙膏呢都是有这种各种口味的哈，小朋友可能也确实挺喜欢，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拿着这牙刷一直在嘬，就会咽到肚里一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些家长，就是在选择牙膏的时候，这种一般的儿童牙膏它都是咱们市面上可以看到，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一些含氟的儿童牙膏吧？ 这里边包含两个问题，就是首先咱们市售的牙膏里边，儿童的牙膏里边，我们没有，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儿童的含氟牙膏，我们是看种类、看品牌，比如这个牌子和那个牌子有多少种类的牙膏，90%以上的牙膏是含氟的。这个也是源于国际上的一些惯例，就国际上不是既然推荐大家都用含氟牙膏嘛，而且咱们现在好多牙膏的品牌是国际品牌，比如说 LG 的、高露洁的、佳洁士的、中华的。是吧，咱们现在基本上口头上能家用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国际品牌，而他们的牙膏里边都是含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小，比如说1到2岁，我们国际上还有一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不能控制吞咽，他不会往外吐，他就是往里吞，给 就是咽下去， 就是咽下去，这种情况下你用的牙膏的量要少，就是每次用的牙膏的量要少，要少了多少呢，它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跟黄豆粒儿那么大，就每次挤那一点儿抹在牙膏上，这是第一条，用的量要少。第二个呢，用儿童口味的，要用儿童的含氟牙膏。我们的含氟牙膏国际上就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儿童的，一个是成人的。儿童的呢，它氟含氟浓度是成人的差不多一半左右。这样你用儿童的含氟牙膏呢，它的氟的本身的浓度就会低。第三个呢是家长监督，要减少孩子的吞咽，就是让孩子尽量吐出来，不要咽下去。所以说，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小，老往里吃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下。如果是你的孩子换取风险不高，因为我们知道氟化物是为了防龋嘛，因为含氟牙膏也是为了防龋，如果你的孩子换取风险比较低，如果你的孩子又很小又不会控制吞咽，那你可以不用牙膏。 我怎么来评价他的换取风险？ 这个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是医生来判断。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如果看你的孩子有没有虫牙，如果没有虫牙，你可以姑且认为他换取风险不高，如果一旦有虫牙，那肯定是换取风险高的。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更简单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就是说不能控制吞咽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控制吞咽了，比如说他能够很容易吐出牙膏了，一般通常就3岁左右吧，好多孩子就会吐了，你告诉他吐了就会吐了，这时候你就可以随便用，你用成人的含氟牙膏也罢，用儿童的含氟牙膏也罢，因为它不会吞进去，牙膏都吐出来了，这个氟化物不会， 就是不会被身体所吸收了。刚才说哈，其实刘大夫说到市面上90%基本上都是含氟牙膏 种类上 啊，那为什么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含氟的？就是有的品牌它会声明它不含氟，这个又 这个可能是厂家的一个经营的卖点吧。 因为 有人，你现在去市场，我们曾经问过一些家长的，他们对这个含氟牙膏，其实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偏见，他认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对牙齿有害的，还是潜意识这么认为。虽然我们多少年也在宣传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有时候网络上，你看你上网上搜一搜含氟牙膏，还会出来一些 有争议是吧？ 是有争议的争议，他们都好多是有副作用啊等等。其实咱们国家真正这个氟化物对牙齿造成危害的不是牙膏，而是水里边的氟化物。咱们周围城市。北京城市周围，比如说那个河北一些地方，他们水里的氟化物浓度就是高的。你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地区的人，他们每天喝的水里边就氟化物很高，这样导致氟化物摄入过量，导致氟斑牙，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您刚才说到氟斑牙，其实它也是这个等级和程度不一样，如果严重的话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 对，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就是牙面上白黄甚至发黑。 那如果从我们的这个预防龋齿的角度和有可能患上就是通过刷牙有可能造成氟斑牙的角度来讲，这么一对比，其实还是龋齿的风险要更高，所以我们为了预防龋齿要在牙膏当中来加入这个氟化物啊， 用 牙 含氟牙膏基本上就说是非常安全了，国际上它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影响，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说任何事物其实都两面性的，我们要看到它有更有利的地方，利弊来平衡一下，看一下哪个会更要有所取舍，对吧？ 而且那个只限于你的孩子不会吞咽的情况下，如果你已经会吞咽了，这个情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么一想的话，我们 99%的人群几乎都是没有问题的。 哎，所以大家在面对这个含氟牙膏的时候，完全没必要恐慌哈。我们其实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些这个业内人士哈，我们的牙医都是在建议大家用含氟牙膏，可以帮助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可以预防龋齿的发生。但是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啊，大家可以决定了，但是怎么用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其实您刚才也给提示了，比如说这个用量的问题啊，小朋友的话，你可以如果他爱吞咽，你可以适量减少一下这个量，这就还涉及到一个相对方法层面的了。我们老说哈，要好好刷牙，好好刷牙，这个认真刷牙来保护牙齿。那到底我们在刷牙的时候，怎么才叫好好刷，才叫认真刷，才叫真正有效的保护牙齿的刷牙呢？ 刚才我们说龋齿有三个问题嘛，比如一个是饮食，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一个氟化物，刚才我们通过含氟牙膏也说过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口腔卫生。现在咱们国家的人几乎大家都知道刷牙，包括家长啊也会非常强调这个问题，让孩子刷牙，这个意识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关于刷牙的效率、刷牙的效果，这个重视的不够。就是我们刷了，但是刷的不够好。因为我经常门诊上，我的病人也会问我，大夫，我每天特别认真的刷牙，每天用两次用含氟牙膏刷牙，我也不怎么吃糖，为什么我还有龋齿呢？我说那你看一下你的龋齿发生在什么位置呢？往往龋齿是发生在牙齿的后面。 就是我们说的大牙啊，每天咀嚼的那个牙齿 啊，大牙。还有一个呢，就是牙齿的邻面，就是我们说的牙缝。 牙缝啊， 很多人的坏，特别是成年人的坏，都是在牙缝那坏，因为这个位置呢你是清洁不到的。就是人们平时的刷牙，你可能这个位置你刷不到，所以你每天可能都在刷了，但是这个对于这个位置来讲，相当于你从来没有刷过，那它坏了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口腔卫生呢，你一定要就强调要面面俱到，要强调刷牙的效率，而不在于刷牙的次数。我们以前可能强调的多的是你每天早晚要刷牙，但是我们现在要更要强调你要刷好牙，就是说所有的牙所有的面都要刷到。我们口腔里边有成人正常有28颗牙到32颗牙，每个牙有5个面，然后你想这5个面这么多牙这么多面，你要每个牙每个面都要刷到，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 每个牙是5个面吗？我怎么觉得是2个面，前面和后面。 两个牙挨着的地方还有一个左边，你的左邻右舍。 左边右边。 就是你的左邻右舍。 还有下边是吧？ 啊，上面。 上面啊，5个面，然后面面俱到，每一面都要刷到。 对。 所以您说到，比如说这牙缝，我们这个刷不到，不是因为它真的刷不到，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刷它，没有好好去 刷 它。刷 牙呢，两个牙缝之间用牙刷刷，它的清洁效率是 很低的， 因为它就跟我们手指头并起来，中间缝你是够不到的。 那怎么办？ 所以就要中间说要用牙线，因为这个问题呢，就说是我们之前问过，就是在10年以前的时候问，你们有人用牙线吗？我们去给大家做各种讲座的时候，几乎没人说用，现在已经很多人在用了。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好多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的牙会掉牙。我们说人老了要掉牙，那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牙周病。牙周病是怎么来呢？就是因为你牙上脏东西太多了，导致的你这种牙龈的一种就是发炎，然后最后骨头会丧失，然后你的牙齿就脱落了。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牙周病的它的开始的位置就是两个牙缝中间那个位置。因为两个牙缝中间的位置，你刷牙一般刷不到，那儿会存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时间长了呢，它会就变硬，变成牙结石。从牙结石就开始从一个点一开始长围着你牙长一圈，这个牙结石就会导致你的牙龈退缩，然后牙龈红肿，然后流血，然后化脓，最后牙松动脱落。所以它这个点就在两个牙缝之间。所以如果你开始用牙线的话，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是我们说哈，有一句广告词儿，这牙好胃口就好。其实我们说这牙齿伴随我们一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牙齿，不管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是健康的啊，是漂亮的、美观的啊。那怎么样实现这个效果？那其实刚才刘大夫也说了，个人的这种口腔卫生，怎么来营造自己的口腔卫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哈，还有包括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对自己的牙齿、对孩子的牙齿负起责任来。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含氟牙膏哈，怎么来看待它。另外呢，也说了说我们在日常清洁牙齿的时候，应该把一些看不到的地方，用牙刷不好清理的地方，咱们可以慢慢的学会接受和使用牙线来清理。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保护牙齿。也希望到了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去看牙的小朋友能够越来越少哈，每一个人的牙齿都能健健康康的。最后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做客节目。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啊，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相互应有互现，为生活来不及疲倦，阳光下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见？我。 是北京。